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名曲点可以冇咗呢一首呢？月亮代表我的心，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五点搭二，五点十二分噶啦。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嘅钱佩佩为你主持清晨省理啊。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9月12日啦，农历咧就系7月25嘅。今日咧除咗有佩佩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6:45啊！咁啊，如果冇咩特别朝头早谂住出去行下晨运嘅话咧，咁不如留喺屋企做下啲柔软体操，一路听住节目啦。因为落雨湿湿咧，出去咧一来又危险啦，因为会跣啦；二来咧就行路又好似太危险啦。如果你系有行山嘅朋友仔咧，就更加要小心啦。咁当然啦。今日天气都系唔太稳定嘅，留在家中抗疫咧，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咁记得过去两个星期六咧，喺头半个小时咧就拣咗好多邓丽君嘅歌曲啦，哇，真系好大回响。当初其实我拣嘅时候咧，都冇谂过会拣咁多个礼拜。确实咧，邓丽君姐姐嘅名曲真系好多好多。播埋今个礼拜好冇？咁啊，当然啦，月亮代表我的心，冇可能唔播啦。呢首咧都可以讲系其中一首邓丽君姐姐嘅广东话嘅代表作啊！风霜伴我行， 将一生梦想换到多少悔恨与和样，谁愿镜内照出孤独影，无奈往事落心上，心中有恨难量， 走远，这不是 世界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 会不会好中意歌曲？无论佢系蔡琴唱或者系邓丽君唱，都一样咁好听嘅《恰似你的温柔》。同你讲下最新天气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系有雨同埋有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 忘记他。 邓丽君的歌曲呢，即是刚才也讲了很多名曲，当然你说国语歌也很多，广东话歌也很多，忘记他都是其中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曲。跟住 住呢首歌呢，都是邓丽君姐姐好多人喜欢的其中一首。当然啦，佢原唱唔系嘅，不过确实佢唱得有另一番韵味。何日君再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断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真的清静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几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情话，雨夜树下。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法国疫情有反弹迹象，政府同专家开会之后，未有公布新的限制措施。法国过去两日新增个案每日接近一万宗，总理卡斯特克斯同专家开会之后，未有公布新的限制措施。他表示准备好同病毒共存，但避免采取广泛封锁措施。社会、文化、经济生活以及教育必须维持正常。他又表示，法国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加强防范，避免疫情恶化。法国过去一日新增9400多宗新型肺炎，累计超过36万宗确诊，3万多人死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马尼拉会见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新华社报道，杜特尔特就中国政府和军队在新型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向菲律宾提供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重申保持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希望各方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分歧，共同实现南海长久和平和稳定。魏凤和强调，维护南海稳定是两国共同责任，应该坚持域内问题、域内国家协商解决，加强沟通协调，妥善管控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安宁。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由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累计确诊病例4925宗，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2宗由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的个案源头不明，分别是一名住在将军澳康盛花园的71岁女子，以及一名住在通菜街在旺角维景酒店海景酒家工作的56岁女子。9宗输入个案有6人是菲律宾家佣，其中5人乘搭的航班大前日抵港，同一间中介公司而又同机的外佣一共有13人。立法会决定完成今届立法会头4年任期的议员可获约满酬金，下年度留任的议员出年将会再获另一笔约满酬金。有意离开议会的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认为，约满酬金属议员应得，并非有人宽大处理，不会因为约满酬金而影响去留。陈志全在社交网站表示，本来已经对约满酬金打定输数，亦都不会因为约满酬金影响去留决定，相信其他民主派议员都不会被约满酬金左右决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665点，升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4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7，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7，人民币6.836，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5美元，卖出1943.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是加热烟和电子烟都会释出致癌物。而加热烟和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亦会令人上瘾。为己为人，拒绝加热烟和电子烟，一次都不好事。 想了解更多有关加热烟和电子烟的害处，上 www.taco.gov.hk 啦。 生病的时候，我们发现健康是最重要；伤心的时候，我们发现快乐是最重要。人生走到尽头，我们才发现时间是最重要。所有的后知后觉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珍惜过。 更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七时恭候，动起来，动起来！九月十四号嘉宾，香港男子竞步纪录保持者钱文杰。 我最期待的画面梗是自己上台攞奖嗰一刻啦。以前的我呢，其实只是会觉得我去到只是陪跑嘅啫，我咁样。就我觉得我哋是生活运动员咁想法是不啱。企喺嗰个舞台就是其实是幻想自己是攞奖嗰刻嘅感觉。 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七时恭候》，动起来，动起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 在配会的节目里面播放率都挺高的这一首歌啊，陈丽诗主唱的问我啊，不要问我啦，因为今朝早呢就不用问我的，问天文台啦，天文台发出了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上午的六点搭九的，咁啊今日呢都天气麻麻地啊，咁所以大家都是安坐家中抗疫就最好啦，勤洗手啦，听这个的卫生署话啦，是吧，即是都要戴返个口罩啦，人多的地方尽量少啲去啦，假若真係逼不得已要去，都真係做足呢个防御措施啊。有时千祈唔好觉得沉气，因为真係稍微松懈少少呢就好危险啦。 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去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常见明月挂天边， 有芬妮姐姐的这一首哇真是经典中的经典歌曲啊，就是这个每当变幻时。唉，有时真的讲呢，真的很多东西是变幻莫测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在播这首歌的同时，我在 Q 下一首歌。CD 机呢 Q 实了下一首歌的碟，搞来搞去都搞不到，当然要找人求救啦。但是当我找到人求救之际，这碟又弹出来。即系好多时候啲嘢都系变幻莫测嘅，最紧要咩？个心要定，因为定咧先至可以谂到方法点样解决嘅。跟住其实想播咩歌呢？就系呢首啦。张德兰姐姐有好多好多好好听嘅歌曲，不过我真系好中意呢一首《情义两心见》。 情若真，不必相见。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似心托飞雁，远胜孤单在世间。 家。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身也应见挂。谁愿去卑微，兼此心扑飞崖，纵隔千山亦无价。爱比朝露，你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痛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 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会不会是你最喜欢的呢？不过可能你讲起神雕侠侣，你可能都会特别喜欢，就是刘德华陈玉莲这个版本。当然这个版本也都有这首的歌曲《情义两心坚》。好，那么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为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中有雨，哦，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唔识得停顿添。下周中期天色系好转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限时间去到今朝早6:09啊。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5:48，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 长夜一声不响，将漆黑放低。从拾起一幅相，痴痴看，痴入迷。夜静无人，想中有你，你是心中的一切。亲亲照片，轻轻说 My love good night。 无奈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宵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 你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拍子起舞，不管夜已深，但求令我过倦入眠。无奈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替，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思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上眼假装你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拍子起舞，不管夜已深，但求令我过倦入眠。 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 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不过佩佩想同你讲，系 Good Morning 啊！当然啦，今日咧又有风又有雨，就最啱听呢一首歌曲啦。因为我哋无论喺世界嘅任何一个角落，我哋都系风雨同流。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马至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而吻，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而慢，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醒醒阵。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好喜欢歌词中里面讲的珍惜今朝，他朝苦同我们都一起度过，希望我们各个全世界人都风雨同路。今朝播了很多女歌手的歌曲，点都要播下佩佩儿时嘅偶像嘅歌曲嘅，唔知道系咪你嘅偶像之一咧吓？汪明荃《用爱将渗透》。

神石喎、啊，虽然你好似讲啊，呢、這个都好似好普遍嘅病啦，同埋其实都有年轻化嘅趋势啊。咁但系确实原来咧，肾石咧，你唔搞佢又好似冇乜嘢咁样。但系如果当佢跌入去一啲好重要嘅管嘅时候咧，哇，真系痛到不得了啊！要即刻解决佢先得。咁究竟系点样形成，同埋点样去保护好你嘅肾脏咧？一阵间咧就要请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同大家讲解一下啦。今日咧拣嚟好多女歌手嘅歌曲啊！呢位女歌手嘅呢一首歌都系陪陪十分钟意，亦都可以好代表到陪陪自己，觉得自己都真系好幸运。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嘅朋友，幸运是我叶德娴。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期六啊，健健康康再清晨，梗系有佩佩嘅老友记同埋大家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梁医生啊，今日咧你就要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呢一个肾嘅问题。 哦，系啊，系啊。 讲起肾咧，就好多时候咧，都话女孩子咧就唔好成日饮尿，饮得尿多就对个肾唔好嘅。其实系咪真系咁嘅咧？ 嗱，其实咧就我谂，即系中国人好多时啲长辈都教后生咧，唔好饮尿啊，或者好多时咧就是。尿急就要屙尿啦，咁即系我谂呢个都系生活习惯嚟嘅。咁其实咧就系一个正常嘅一个人咧，有好多时候你都要饮尿嘅，系咪？ 嗯， 譬如话你可能喺个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啦，你可能喺个台上面讲紧嘢啦，吓咁嘅时候， 去得就唔去得噶啦嘛。 你要唔要忍咧？都要忍嘅。咁忍又系咪实在？会构成嘅健康嘅影响咧，就唔系嘅，因为呢个都系正常地咧，我哋个膀胱咧，透过我哋嘅意志体啊控制咧，个膀胱咧就有急嘅时候，急嘅时候即系话膀胱想收缩，咁佢放松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用个意志放松到佢啦。放松嘅时候佢冇收缩咧，就系冇问题。但系当然咧，如果你个膀胱系一路系咁绷紧落去，佢有可能有啲疾病，有啲身体毛病咧，譬如话。可能有啲人有啲神经系统毛病啊，或者有啲脊椎嘅一啲嘅问题嘅人士咧，佢膀胱不断去收缩啊，但系咧又排唔到尿咧，咁就会产生一啲问题啦，就唔系话一个正常人饮尿咧会构成嗰个肾脏嘅一个严重问题。其实有啲人可以个膀胱储积到去到500，佢仍然都冇问题噶。咁我有啲朋友其实咧就话，佢一日可能去三四次小便，佢都正常嘅 吓。最紧要就系唔好觉得有问题，有问题就嗱一声去睇医生啦，系嘛。咁嗱，亦都有人咁样讲，话如果成日唔饮水，对个肾都唔好嘅，咁系唔系咧？ 咁呢个肯定啦。其实咧喺我哋一个所谓泌尿系统肾脏健康嚟讲咧，一个正常人咧系越多即系、就是、多水分系重要嘅。咁我哋通常都讲要。6杯水啦，6杯大杯嘅水，咁即系约莫1.5公升嘅水分，去令到我哋排解我哋嘅废物。点解咧？因为咧，我哋1.5或1.5公升以上咧，因为我哋一个人咧，其实你行出街行走出汗咧，都去挥发咗约莫即系0.4至0.5公升嘅水分嘅咯。咁你排掉咁剩翻1公升到嘅，咁即系啱啱够嘅啫。咁其实咧一个。好嘅水分咧，就令到我哋嘅尿液就唔会咁浓啦。 咁系咪即系话，如果好黄就唔啱啦，应该要清啲咧？ 系理论上啊，系清啲，同埋我哋保持都有比较，即系每日有1公升或以上嘅尿量咧，咁咪先约莫系一个系可以保持呢个肾脏健康。点解讲到呢、這个，我哋要多啲水分啦，啲尿液唔好咁浓咧？咁多人咧，当你谂下啦。当嗰啲尿液比较浓嘅时候，佢里面嘅物质咧，就系会可能有机会凝结。咁凝结变成乜嘢呢？就慢慢变成一啲微粒啦，微粒嘅系啦。咁微粒慢慢就靠埋一齐黐埋啦，黐埋咧日子久而咧，就可能会引起呢个石啊结石啊，即系肾脏系统结石。呢、這个结石可以喺唔同地方出现啦。可以喺肾脏里边啦，肾脏里边结石咧，亦都可能会即系佢甩咗出嚟啦，咁就可以去到膀胱啦，甚或咧佢就唔上唔落， 卡住咗喺个尿道度， 尿管系即系由肾脏去膀胱咧，叫两条尿管啊嘛，佢滴咗个尿管嗰度就会顶住啦，顶住咩意思啊？ 发炎咯，跟住就 发炎啦，出血啦，其实咧我哋有几种石啦，头先讲肾脏结石。肾脏结石一般嚟讲咧冇乜症状嘅，佢会喺个肾脏组织里边潜埋咗喺度。咁有时会导致出血啦，即系话佢可能嗰个肾结石有啲硬沉沉，佢磨到个肾组织会出血。咁另一个咧，头先讲啊，嗰个石咧就走出嚟，佢就嘟一声就去咗个尿管，但系个尿管里边都唔上落，卡住咗。咁个时咧变咗咧个尿管咧就要即系想喐佢啊，想喐佢咧个尿管咧。就要不断咁样收缩咧，咁会产生痛啊！呢个系可以好痛嘅情况嚟嘅。咁你就严重嘅话，呢、這个尿管石塞住咧，就令到 嗰個腎臟因為尿液排唔出啦，咁咧個腎臟谷翻啲尿液喺度咧，就會產生譬如話我哋個腎珠積水啊咁呢個情況啦嚇。咁跟住膀胱石啦，咁我哋都係甚至乎有啲嚴重嘅情況就話，即係尿道啊唔使咁多，咁多人都好急性啦嚇，即係屙唔到尿出嚟添。 係，咁啊谷住咁樣咯。 係，咁你通常咧啲係急症嚟去睇醫生嘅，一定要去到入醫院都唔頂噶啦。 嗯，嗱，頭先你係講咧，即係最少要飲六大杯水啦。係啊。咁點樣飲水先至啱咧？我一次個咕嚕咕嚕咕嚕飲曬六杯啊，定係我要分段飲咧？嗱，有啲朋友仔又話咧，朝頭早空肚嘅時候飲兩杯清水就最啱啦。咁又啱唔啱嘅咧？ 咁呢個係生活習慣嚟嘅。咁當然第一咧就係口渴要飲水啦。係，個身體會有個信號話俾你聽嘅。 我口渴啦，你快啲飲。 係，口乾口渴咧，咁你就去飲水啦。飲水嘅時候份量係一杯。兩杯都冇問題，當然最緊要的時間就要即係攤開啦。其實因為咧身體嘅運作裏邊都係希望你係攤開嚟做嘅，一次過飲太多水裏邊咧，亦都係對個身體對成一個做負荷啊。尤其是啊年紀幾大嘅人，你如果突然間飲咁多水，咁就突然間吸收到水分咧，你有心臟病啊，有啲腎衰竭啊，腎臟唔好嘅時候咧，咁導致一個。即系压力去个心脏，可能导致所谓心力衰竭都唔顶，咁所以我哋大家要小心。当然一个正常嘅人，一个身体健康嘅年轻人士咧，你一次过灌一公升嘅水分都冇问题嘅。 嗯，咁但系系咪呷下呷下咁饮啊？即系可能我倒杯茶喺度慢慢饮，定系咧都系一次过饮一杯，跟住隔几个钟可能饮一杯咁样咧？ 咁你讲嘅情况咧，就两样都冇问题嘅，即系。碳茶咁，你譬如话啊，你个茶系约莫系500毫升，咁你系慢慢饮，同你一次过饮个分别，其实对个身体冇分别。 系，咁但系有啲人又话，唔好饮咁多呢一个嘅咖啡奶茶或者系浓茶，对个肾都系唔好噶，又啱唔啱嘅咧？ 啊，咁呢啲我哋讲紧咧，就是、茶或者咖啡物品咧，含有啲咖啡因。 嗯， 咁只咖啡因咧，其实有一个所谓我哋有一个所谓利尿嘅作用。 嗯， 我哋讲饮水咧，就系话系希望水分咧，就系遗留喺嗰个身体里边一段时间，等佢唔会干。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如果一啲嘅茶或者咖啡里边嘅咖啡因啊。咁佢有少少所謂利尿作用，即係話你其實原來咧飲咗落去嘅水分咧係多排咗出去，咁即係就比例上身體嘅水分係少咗咯。 系，即系饮几多就去几多咁样啦。 去多咗唔定。 系，去即系连你身体本身有嘅都。 系啊，你可能饮咗系一杯茶， 系， 但系因为佢有少少利尿作用咧，佢、排嘅水分多于一杯啊。 系，咁即系饮得咖啡奶茶多，啲皮肤都干啲咯。 皮肤唔干嘅，一个人干啲啫。即系血液里边水分唔够咧，都会引发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新陈代谢系统嘅影响啦。咁所以咧，我哋唔系话唔应该饮咖啡啊、奶茶啊或者茶，咁而系唔可以太浓，唔可以太多。咁你呢啲系一个生活嘅情绪嚟嘅。咁你咧，当然咖啡我哋都会话，一日饮两杯咖啡差唔多噶啦吓，因为都 即系有噶啦，已经 有好多唔同嘅影响。咁但系饮一两杯咖啡咧，就唔影响到。即系你嗰个所谓新陈代谢系统。 嗯，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觉得唔饮咖啡嗰日你系啰啰挛嘅，令到你心情唔好，其实都系对身体唔好噶嘛，系咪？最紧要即系都要开心咁样，即系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啦。咁但系头先所讲，如果唔系饮奶茶，唔系饮咖啡，饮汤啊、果汁啊呢啲，咁又得唔得嘅咧？ 冇问题嘅， 即系总之佢系水分就冇问题。 不过当然咧，就话我哋即系一般嚟讲都觉得咧，即系。比较多是清水啦，咁系一个最健康嘅吓。 嗯，头先阿梁医生你又讲咧，即系如果唔好彩咁个肾咧就结咗石啦，咁就急性嘅当然要嗱嗱声去睇急症啦。咁会唔会有慢性嘅出现？我又感受到或者感受唔到嗰粒石仔喺个肾度嘅咧？咁 其实好多人都 屙得唔畅顺，咁就系咧。 其实好多人都唔知佢自己生咗石噶嘛。 系， 即系如果系肾脏结石咧，系冇症状嘅。 系。 通常就是可能你做某一个检查，即是我有身体有唔舒服，有其他问题，照个 X 光 因为肾脏结石咧就 X 光就唔透光嘅，咁所以咧你普通照个即系肚嘅 X 光咧有肾结石一照，照都有结石喺度，咁即系顺带揾到嘅啫吓，或者你有啲嘅并发症啦，最常并发症多人就系尿道感染啦，即系发觉仲啊，点解突然间发烧，小便有少少浊。我尿道感染，咁你就做啲检查啦，做啲检查。通常我哋第一次尿道感染嘅朋友咧，我哋都会做一个检查，验咗小便之后咧，都会做超声波检查，睇嗰个所谓肾脏啊、泌尿系统里边有冇结石，有冇其他问题令到容易会感染噶。 嗯，咁即系话，如果发现自己有粒石啦，但佢又对我身体好似冇咩特别嘅影响，咁我理佢好定唔理佢好咧？ 一般嚟讲咧，如果系肾脏结石啊，即系喺个肾里边有粒石，佢又相安无事，因为嗰啲肾脏结石好多时都一个肾里边嘅组织里边一粒石，嗰粒石喺度咧，其实同佢一路生活紧咧，你都唔使搞佢，因为咧如果清除粒石咧，原来都几麻烦，点可以喺个肾脏粒石出嚟咧？吓， 而家有啲新嘅技术就可以激光碎啊嘛，但系唔系下下都聚到噶嘛， 系啱啦，咁所以嗰粒石本身唔够大。咁你又碎唔到佢啦，吓，又即一定程度嗰个肾脏结石需要系某一个位置系适合于做一个所谓即系超声波嘅治疗啊。咁如果唔得嘅话你又可能要开刀啊。即系话你要将个肾脏切开佢。 哎呀， 要攞粒石出嚟。 系。咁如果既然佢个伤安无事，冇影响就唔好理佢啦。 系大部分咧。都是观察治疗嘅啫，即系我定期有啲监察，睇下有冇影响嘅，有冇大，都不断咁大嘅时候，咁就需要去做处理佢啦。 咁希望大家都冇呢个问题啦。咁如果真系觉得有多少唔妥都好啦，即刻要去揾医生，照照佢究竟有冇呢个问题存在啦。 啱啊。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梁万福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拜拜。 今天。能共你一起爱你，柔情没法比。当天无限热爱掀起，说我知爱恋滋味，柔情在今。 今朝早咧嚟到呢一度咧，节目已经到咗尾声啦。不过要提下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八点半钟啊，改咗到八点半钟。 心已穿，全是你的箭。问我留下做纪念，这世界谁令我俩不变？送给他。与我这心愿，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薄璃窗，已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万千又似太空的星星，无尽。 咁再次多谢你今朝早听清晨爽利节目啦。咁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将会系下个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咁我哋听埋呢一首《玻璃窗的爱》，约定你星期五再见啦，拜拜。 柔情在今。